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56集，骑着这一只特色坐骑飞奔了十来分钟，就见前方出现了一处绿树环绕的白墙黑瓦古色古香的院落。程子惊疑不定，难道自己是穿越了不成啊？正迷茫间，小壳一个急刹车，程子一个跟头翻了出去，滴溜溜直滚到这院落的大门前，脑袋被撞到石阶上才好歹停住了。身后传来小壳一叠声的道歉： 哎呦，对不起对不起，俺跳得太急了。 橙子被撞得头晕眼花，嘴里传出了一阵噜噜的呜咽。 啊，小壳，你就说实话吧，啊，你是在报复我没有保护好你，让你被某人丢进马桶了，对不对？ 你太多心了。 小壳很没有诚意地笑道。真是好腹黑的乌龟啊。脸的上方突然出现了一张俯视的面孔，墨色的眸子仿佛很同情地看着橙子。 欢迎光临寒舍， 陈很淡定地说，向橙子伸出一只手。橙子有些愣神，扶着陈的手站了起来，同时将满手的灰尘涂到了陈的洁净手指上。陈却毫不介意，在拉了他起来之后仍旧没有松开他的手，而是继续握着，引着橙子向大门内走去。这样的亲密让橙子很不适应，使他整条手臂都麻麻的很难过，想要把手抽回来，指端却莫名的无力，只是有些呆怔的由陈牵着向里走，眼睛打量着陈有些古意的墨色袍子，再看看四周的古色古香的建筑风格，脚步不由地停滞下来，讷讷问： 喂，我不会是穿越了吧？这到底是什么年代啊？ 陈也停下脚步，微笑一下。 乱想些什么？只是我比较喜欢这类古代的建筑风格，所以将别院建设成这个样子。喜欢吗？ 嗯，还不错。 喜欢就住下吧。 啊，等一下，什么住下？我不能住下，我爹娘还不知道我跑出来了呢。哦，对了，我这次来的目的是找到黎，跟他道歉，然后就回家。 陈忽然注视橙子的眼睛，墨色沉沉。 跟他道歉？你有什么对不住他的？ 橙子犹豫了一下，不知道如何向陈解释那古怪的龙卷风，那灰色的心情，只能含糊说： 啊，是一点误会了。 陈的嘴角浮起了一个冰冰凉凉的笑。 你只知道自己亏欠了别人，却不知道别人亏欠了你多少吗？ 你什么意思？ 橙子一头雾水地望着他，陈却不再回答，淡淡转过脸去，松开了橙子的手，径自朝堂屋走去。橙子心中疑惑更重了，跟上去不依不饶地追问： 哎，你刚才的话什么意思呀？ 陈已经走到屋内，两个发色银白的水妖低头迎上来，施了一礼，恭敬的添茶倒水。 你的父母会派人安抚，假装你的朋友，告诉他们你回去工作了，因为走得太急，没有来得及跟他们告别。 陈没有回答橙子的问题，直接跳到另外一个话题，他的跳跃性谈话的风格又出现了，橙子的注意力就立刻被扯歪了方向。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要回家。 怎么回？ 当然七匹水兽了。 他被关一个月的禁闭，你刚才没听到吗？ 你家就一只匹水兽吗？ 你以为是养羊吗？这种稀有的神兽纵观三界也没有几只。 完了完了完了，走不掉了。橙子有些烦躁的原地转了个圈圈，恼火。 那反正我要回家，是你把我搞到这个地方的，你得负责送我出去。 陈的眼神忽然就暗了下去，略低了头，从睫毛底下悠悠地看着橙子。橙子被这个哀怨的眼神击中， 闹着要回家而炸起的刺就刷地抿了下去。 我以为你会喜欢待在这里。 陈声音低哑，橙子仓促地移开了目光。 也不是很讨厌了，只是这里不是我待的地方呀。 我以为有我在，你便会喜欢这里。 软软的话声一点也不像是陈的风格，让橙子有些慌乱了。如此露骨的话，表白的意图几乎就要暴露了，橙子却下意识地躲之不及，顾左右而言他。 我是陆生动物呀，我还是适合陆地了。 饿了吧？ 啊？ 话题瞬间又转换了方向，橙子的脑筋一时有些短路，由着陈抄起自己的手，朝着另外一个屋子走去。 啊？哎，等一下，我们还是讨论一下如何回家的问题吧。 碧水兽不在，没有讨论的意义。 啊，那怎么办啊？ 往下来，直到碧水兽的禁闭关完，由他送你回去。一个月。 一个月啊！ 坐在餐桌前，面对着水妖仆从端上来的丰盛美食，橙子却有些食不知味，两眼茫然地扒着白饭，发了良久的呆，忽然觉得用餐气氛有些寂静，抬眼一看，陈也在扒着白饭，两眼发呆，食不知味。 陈， 没有反应。 易主管。 嗯，怎么了？ 他终于回魂了。 你走神了。 是吗？没有。 陈的眉微蹙了起来。 你是在担心莫武吗？ 陈涣散的眼神瞬间聚焦，带着怒气射向他。陈声道： 你乱说什么？ 你急什么呀？ 我哪有急。 陈抄起筷子，夹起无数的菜肉猛地放到橙子碗里，直到堆出一个高高的小山尖。 这么多好吃的堵不住你的嘴吗？快吃饭，全吃光，一粒米也不准剩。 橙子哀怨的扒饭，心想， 莫不是触到了传说中的逆鳞？ 在陈虎视眈眈的监视下，橙子被迫将所有强压给他的食物全部都塞进肚子，现在站起来的话应该是看不到脚尖了。 吃饱了吗？ 这句原本很有爱的话，陈嘴角挂了一个寒寒的音效来问，怎么就那么让人毛骨悚然呢？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